谁能想到啊，我一回公司，周宁静就拿着协议书在这儿等我了，要跟我离婚。他真的要跟我离婚呢、啊、志远呢、啊、咱就不能不签吗？你说你要脸，你真要脸，这份合同他就不能签。你欠柏树林的越多，你和柏城就越说不清楚啊。可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周宁静啊，这次是下决心要跟我离婚了。为了和我离婚，他还让我丈母娘带着孩子离开了茂城。他的意思是，我一天不跟他办这个手续啊，我就一天见不着孩子了。哎呦，哎呀，你们俩呀，还真是一个比一个狠。方志远呢、啊、我就问你，你们当初结婚是为了什么？方志远想了一会儿，啊，为了给彼此一个家呀。那你现在又他妈干了些什么呀？ 我就是想把公司做好，我有错吗？只有把公司做好了，做大了，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啊，假设啊，假设柏树林真的帮助你把公司做好了，做大了，可你这一回头连家都没了，这一切还有意义吗？志远啊，难道你和宁静离婚之后，你真的要跟柏城结婚吗？啊，柏城他……陆泽熙顿了顿，接着说：“柏城他就比周宁静更适合你吗？哎，这些你都想清楚了吗？”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现在脑子是一片空白，我什么都不知道。 舍不得周宁静，又放不下柏城，是吧？方志远不说话了。鲁泽熙笑着说：“方志远，你没这种福气的。好了，收拾一下，先跟我回家吧。” 什么？跟你回家？ 你一个人住着我不放心，反正啊，我那儿已经收留了老爸了，也不差你一个了。我们三个孤家寡人凑凑吧，总比各自冷冷清清的要好。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哼，难道你还想住柏城那儿去啊？ 不，我不会住他那儿的。跟他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我还得再想想。 方志远想起了柏城家那个放满他衣服的衣橱，一开始是感动的，此刻细琢磨，竟有些说不出的恐慌。陆泽熙摇了摇头说：“走吧，别他妈乱想了。你和周宁静也只是签了协议，正儿八经办手续，那还得到民政局呢。” 周宁静刚回家不久，方青云就来了。这个方青云是方志远的妹妹，远嫁东北，这次回来一是因为和公婆闹僵了，想出来散散心，二是想回趟娘家看看父母和哥哥。从哈尔滨飞过来，到了机场，方青云就直奔哥嫂家了。他打算先给哥哥一个惊喜，在茂城玩几天，然后再回齐镇去探望父母。方青云远嫁，一年回来不了一趟，姑嫂俩见面次数也就屈指可数。要不是中间有一个方志远，其实他们之间就和陌生人一样。倒是互加过微信，除了偶尔的点赞之交，平时几乎是不聊天的。周宁静有些不敢确认：“青云，是青云吗？”生完孩子以后，方青云胖了不少，正想尽一切办法减重呢。这不，肉是一斤没掉，公婆又开始逼他生二胎， 方青云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也不全是因为身材，而是带孩子多累呀，远嫁艰辛呢，这其中的辛酸又有谁能够懂呢？就连她老公都不理解，还成天说她作天作地的。方青云笑着进了屋， 嫂子，我哥呢？ 哎，你先坐吧。周宁静转身去给小姑子倒水。方青云眯着眼打量着周宁静，嫂子倒是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苗条，只是气色看着不怎么样。 嫂子，哥和周子呢？都不在家呀。 哦，你来这儿，你没联系过你哥呀？ 嗨，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我就没给我哥打电话，要不我现在给我哥打一个。 哎，不不不，你哥这段时间比较忙，基本都住公司。周子嘛，跟他外婆出去旅游了。哦，对了，你订酒店了吗？要不我给你订。 哎呀，嫂子，住什么酒店呀？既然他们都不在，我不正好陪陪你吗？ 啊，周宁静一笑，这个小姑子倒是挺直爽。周宁静坐下说， 啊，你这次回来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啊，我老公他不得在家看孩子啊？我就想着一个人回来也好轻松啊，不然拖家带口的多麻烦呀，而且我老公也挺忙的，走不开。 啊，也对，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齐镇呢？ 都行啊，明后天吧。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回去呗。 我们俩呀，哎呦，我不一定有时间的。 短暂的沉默，气氛多少有些尴尬。方青云拿出手机， 这样吧，我还是先给我哥打个电话。 周宁静本想阻拦，却又不知道该用什么借口。他只担心兄妹俩见面之后，方志远会说离婚的事儿。这件事要是方青云知道了，那就等于公公婆婆知道了。他们俩要是一闹腾，王秀芬肯定会杀回来的。本来是两个人的事儿，又会变成了两个家庭的事儿了。想想头就大了。 方志远接到了方青云的电话也傻眼了，挂断之后他试着拨了周宁静的手机。 周宁静走到卧室关上房门，这才接电话。 你没跟他说吧？ 没有，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先别告诉他吧。 看来方志远和周宁静想的一样。 嗯，那就好，你过来一趟，你接他去酒店吧。 明白了。 方志远过来接走了方青云。 到了酒店房间，方青云憋不住了。 哥，你和嫂子吵架了？ 没有啊。 你现在怎么都不跟我说实话了呀？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妈还跟我打过几次电话，说你们俩要离婚。 不是，你们不是已经离了吧？ 没有，没离婚，你说什么呢你？ 对对对对对，你们俩呀，哼，离不了。 啊？什么？ 妈跟我说了，你们俩那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都在他那儿呢，你们要是离婚分财产什么的，他要是不同意呢，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你们就是想离也没那么容易。 方志远愣了半晌也笑了。方志远去接待东北回来的妹妹了，陆泽熙和老八也没有闲着，两个人去了公寓附近的一个酒吧。陆泽熙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干坐着，哪儿热闹就愿意往哪儿钻， 只是到了酒吧，鲁泽西才发现自己的心境已经不比从前了。从前呢，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可是现在呢，什么花花草草的，他都没了兴趣。鲁泽西坐在吧台边，瞧起来更像是看客。老八呢，他本身对酒吧之类的地方兴趣就不大，当然了，没离婚之前他也总爱聊骚各把妹子，但是也是仅限于微信、陌陌等社交 APP， 有时候还扔扔漂流瓶什么的。但是吧，他的聊骚只停留在线上，纯属于干批情操。 酒吧里的女孩很多，环肥燕瘦，不少女孩用余光扫视着陆泽西和老八。这两个人，尤其是陆泽西，五官深刻，棱角分明，乍一看颇有点霍建华的感觉。老八嘛，胜在1米8的大高个，天仓饱满，方形额面，耳贴后脑，这面相一看就是传说中的老实人。也有女孩结伴来搭讪的，陆泽西统一请他们喝酒，也来来回回聊上那么几句。酒吧中间还搭了一个小舞台，有几个驻唱歌手轮番上台。老八似乎没有心思和女孩们聊天，便安安静静地听着歌。一首闹哄哄的歌结束之后，斑斓的灯光熄灭，转而亮起了一束暖黄色的聚光灯。一个女孩抱着吉他走到聚光灯底下，往高脚凳上那么一坐，拨动琴弦，弹唱起一首轻柔的歌。 女孩的长发遮住了脸庞的两侧，加上灯光昏暗，老爸没有看清他的长相，只是他的歌声似乎有些熟悉。老爸静下心来听，发现女孩唱的是袁若兰的《绿袖子》。是什么破歌啊？陆泽西抱怨说：“听起来软绵绵的，没劲。”老爸说：“哎，这首歌叫《绿袖子》，童安安喜欢这首歌。”什么？童安安，你唱歌的女孩是童安安。 这时候舞台上方的大灯亮了，女孩帅气的将长发甩到了背后，果然是童安安。 哦，真的是她。哎，鲁泽西侧过了头，顺着老八的视线看过去。我去，还真的是她啊。 童安安也发现了老八他们俩，微微一笑，一个鞠躬，继续弹唱着别的歌。 鲁泽西笑着说：“歌一般，人倒是越来越漂亮了。”老八盯着台上的童安安，已是思绪万千。说起来，自从彻底搬出了出租房，这两个人就再没有打过交道了。童安安索性连微博和微信都拉黑了老爸。老爸对陆德西说：“走吧。”“哎，走干嘛要走啊？”“我说走就走，废什么话呀？”老爸自顾自地离开了。陆德西回头望了望童安安，这次悻悻地跟上了。到了门口，见老爸抽着根烟，身后是人来人往的街道，老爸整个跟悲情戏的男主角似的，一脸的悲愁。杜泽西半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你啊，不知道还以为你躲瘟神呢。童安安怎么你了？你要这样啊？你早就知道他在这儿是不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刚看见他呀。这酒吧我跟你一样啊，也是头一回来啊。”“老陆，我可郑重警告你啊，我的事你别管啊。” 我知道你现在内心空虚，正四处管别人的闲事呢。 AAA 八有根，八有根，你说什么呢你啊。行行行，我不管你了，你明天就搬出去住。 老爸讪讪地说，你真不知道童安安在这唱歌啊？ 我真不知道。 陆泽熙这么说着，却暗暗在心里偷笑着。其实早几天他在童安安的微博就看到了他发的照片，说他在这儿驻唱了。他不能只管方志远呐，这老八也是哥们儿啊，也要为他争取幸福啊。眼见着海丽说什么都不跟老八复婚，陆泽熙也急呀，这才想到了制造机会让老八跟童安安见面。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童安安和一个女孩从酒吧里出来，童安安和老八对视，神情淡淡的。 老八便也只能咧着嘴笑了笑，挺巧的。 那个女孩问童安安，哎，这谁呀？童安安随便地说了一下，一个熟人。说完转向老八，怎么，老婆怀着孕你还出来泡吧呢？ 我不是这个。老八结巴着，安，你可别乱说啊，我们老八单身哪来老婆呀。哼，陆泽熙笑着。 啊，又离了。妞，你们这中老年人群的感情生活还怪负责的呢。 不是，什么叫又离了呀？他们俩压根儿就没复婚。 没复婚呀？那就更渣了，前妻都怀孕了，多不负责任呢。 孩子的，陆泽熙嘟囔着说不出口，他知道那个失去的孩子那是老八心里的痛。 孩子怎么了？哦，孩子不是八有根的，不会吧？ 孩子没了，老爸说着大踏步的走了。 童安安愣了一下，看着陆泽熙。 陆泽熙叹了口气，海丽丹小产了。 怎么会这样？童安安说着顿了顿，往前跑了几步。哎，八有根，八有根。 老八回头， 对不起啊，八有根，我说错话了。 没事，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总之希望你也别太难过。 不会的。老八说着慢慢地转过了身子。谢谢你啊，你歌唱挺好的。 嗨，我这就是混口饭吃，什么好不好的。我朋友还等我呢，我先走了啊。 老八点了点头。陆泽熙追过来，老八一个扫堂腿把陆泽熙弄倒在地。陆泽熙疼得嗷嗷的叫，你有病吧你。你还说你不知道他在这唱歌，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看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和海丽是不是复婚了，有必要告童安安吗？你这就是故意的你。陆泽熙拍了拍屁股站起来说，嘿，我这不是想帮你找幸福吗？哎呀，你恩将仇报我爸有根的你。我挺好的，我特别好，真的，我特别好。你要是真的特别好，你就不会在后面加一个真的了，用得着强调吗？再说了，那些好好过日子的人，他们才不会说什么我挺好的呢。老陆啊，我都想明白了，以前我只是为自己活，我想干嘛干嘛，现在我不想这些了。男人就得有责任，有担当，做错了事情就得负责。除了跟海丽复婚呢，我没别的想法。嘿，哎呦，可真有意思啊。你和志远这是在玩变形计是不是？啊，这 这方志远窝窝囊囊的活了几十年，突然说他想为自己活了。你呢？哼，你这种一直为自己活着的，啊，突然又想为别人活了。你们俩呀，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哈、啊、哈。陆泽熙大笑起来。 或许人都会变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八呀，这人呐，三岁看老，有些事情是变不了的啊。海丽有句话说的没错，一段婚姻靠歉疚和可怜是撑不下去的。老八，你好好想想吧。老八只是看着路灯下他自己长长的影子，默不作声。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 兰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开业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童安安和他的朋友上了一辆出租车，女孩八卦地看着童安安。 哎， 安安，就刚才那高个子， 就是你说那位吧？ 哪位啊？童安安扭头看向车窗外， 就是原来和你合租的那个，你室友，就差点成你男朋友那个呀。 童安安笑了笑，哼， 我说呢，刚才你们俩那小眼神电光四射的。 行了吧你，瞎说什么呀你。 安安，刚才我也听着了，就你那室友不是没和他前妻复婚吗？那你们还什么叫我们的，我和他不可能。你看现在你们俩都是单身了，怎么就不可能啊？就因为他离过婚？ 不是。童安安的声音轻了下来，自说自话一般。怎么说呢，我原先是挺喜欢他的，他这个人看着呆呆傻傻，但是心眼特别好。我总感觉他和我认识的那些男孩不一样。 能一样吗？你这室友都是大叔级别的人物了，都熟透了。 童安安白了女孩一眼，继续说，我乍一听说他前妻怀孕了，他们俩要搞什么假复婚，我就觉得 心里挺不舒服的。我也生过气的，我心想这孩子怎么来的那么不是时候啊，怎么他八有根就摊上这种事儿了呀。我很清楚，这有了孩子嘴上说复婚那是假的，早晚也会成真啊。就算他们俩不复婚，这中间不是还连着一个孩子呢吗？八有根和他前妻这辈子因为孩子怕是还要来往吧，还要见面吧。我要和八有根在一起，那我算什么呀？我小小年纪就当一后妈，我不是不喜欢孩子，那既然孩子是老八的，我喜欢他，我肯定也会爱屋及乌，喜欢他的孩子呗。可是这当后妈，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该怎么跟他那孩子相处啊？我勒个去，你这脑洞是不是有点大呀？你想的也太远了。滚滚滚，我呀算是听出来了，你还是喜欢那个人。哎，现在这孩子不是没了吗？不正合你的意吗？童安安扒拉着手里的一个钥匙扣没有说话。 酒店的房间里，兄妹俩正说着话。方青云虽然大大咧咧的，但也是个心思敏捷的人，早猜出哥嫂之间出了问题。方志远呢，见妹妹独自从东北回来，多少也能感觉到妹妹和妹夫肯定有了状况。这两个人只是瞒着彼此，都生怕对方捅到爹妈那儿，让二老操心。方志远说，这趟回来啊，就在家多住几天吧，陪陪爸爸妈妈。他们的嘴上都不说什么，但是其实都挺惦记你的。前阵子我给妈打电话，她还说现在周子没让她带了，她还想去哈尔滨帮你带的孩子呢。 听说老妈想给自己带孩子，方青云急了，一个婆婆就够让她头疼的了，再来个妈，这可好，她一天到晚别的什么都别干了，光这两个老太太就能搞得她人仰马翻。哎，不用不用啊，我婆婆帮我带着呢，带挺好的，妈也年纪大了，也该享享清福了，不用我妈。 你跟小刘你们都好吧？小刘是方青云的丈夫，方志远到底还是担心妹妹，还是忍不住多问了这一句。 好啊，都好。 是这个夫妻之间呢，就是个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是吧？遇事多商量啊。 哥，你要是真的知道这些道理，那你还会被嫂子赶出来？ 谁说我是被他赶出来的啊？不跟你说了吗，最近比较忙，公司里的事情。 我又不傻。 那你要这么说，你一个人回来也是被小刘给赶出来的？ 怎么可能啊。 行行行啊，早点休息啊，明天回七镇去。 你不跟我回去啊？ 我倒是想呢，但我真的走不开啊。这样，你先回去，我看情况再说。 方青云点了点头，又说，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嫂子真的没事儿？ 没事儿。方志远拍了拍妹妹的脑袋。方志远离开了酒店不久，就接到了百城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得知方志远的新客户已经谈妥了，很是高兴，要方志远去他的公寓给他庆祝。方志远找了个借口推了。也许陆泽熙说的没错，方志远要再怎么和百城纠缠不清下去，早晚会出事的。方志远一面舍不得周宁静和孩子，一面似乎又放不下百城和公司的发展，可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必须舍弃其中的一样。如果百城和他之间没有那个柏树林，这一切都好说，可眼下呢，两个大单子那都是柏树林介绍的。方志远越想越觉得自己无耻， 只是生活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可能和选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先拖住周宁静，安抚百成。回到了陆泽熙的公寓，方志远便给丈母娘打了电话。岂料丈母娘的电话根本不通，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周宁静早知道他会联系王秀芬，哄骗着王秀芬暂时换了号码，说是这个新号开了长途漫游，而且有包月的套餐，电话可以随便打。周宁静把这一老一小安排到哪儿呢？方志远一拍脑门，登录了周宁静某票务网的账号，这个账号是他们夫妻俩共有的。周宁静到底还是大意了，他居然把王秀芬和周子送到上海去了。上海不错呀，周宁静有亲戚在上海，也是王秀芬带着孩子出门，没有人帮衬怎么行呢？这会儿恐怕他和周子正在亲戚家住着呢。方志远拨通了上海周宁静舅舅的电话，果然找到了王秀芬。听他话里话外的，小两口闹离婚的事情他是一点都不知道的。方志远问到了周子，周子奶声奶气地接着电话，叫着爸爸。方志远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爸爸，你和妈妈什么时候来上海呀？ 快了，等爸爸妈妈忙完了就来接周子啊。 爸爸不要骗我啊。 爸爸不会骗周子的。 爸爸，我等你们，等你们来上海，我们一起去迪士尼乐园。 好好好，爸爸答应你啊。 骗人是小狗。 方志远还想说什么，只听到王秀芬在一旁嘟囔，好了好了，爸爸忙了一天了，够累的了啊，别缠着你爸爸了。王秀芬拿过手机，甚至还带着几分歉意。呵，志远呐，孩子这是想你了。怎么样，回家了吗？还在外地呢？ 对，我还在外地呢。 哦，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少喝点酒，听到没有啊？ 哎，妈，我知道，你也是啊。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妈这老胳膊老腿的结实着呢。周子这边呀，你也别担心，你舅舅说了，明天呀就让你表姐带上我和周子，带我们去迪斯尼。 嗯，妈。 哎，志远怎么了？ 没什么，我应酬一天了，我有点累了。 哦，那行，你早点休息，妈挂电话了啊。 哎，妈晚安。 哎，晚安。 方志远本想把周宁静要和自己离婚并签下离婚协议，还拿周子威胁他，这些是统统告诉王秀芬的，可是他到底还是憋住了。心想丈母娘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虽然当年他和周宁静结婚前，他的这位丈母娘并不看好他们的婚事，更看不上这个准女婿。可是婚后呢，丈母娘为方志远他们这个小家庭，为周子的付出，自己是看在眼里的。加上了老丈人的病故，丈母娘更是不易了。何况，自己终究是理亏的那一方啊。 第二天，周宁静向麦克要了3天的假期，只说有家里的事儿要处理。麦克追问，周宁静也是遮遮掩掩，不肯直说。倒是部门一个同事无意在周宁静的电脑里看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草稿，周宁静要离婚的事这才传到了麦克的耳朵里。本来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有好事者添油加醋，说周宁静离婚是和麦克有关的。格子间里的八卦传播速度堪比微博和微信，不过一个上午就将一干职员划分成了两派， 一派强调麦克是个男小三儿，破坏别人的家庭；另一派重申周宁静不检点勾搭上司。麦克并没有马上准周宁静的假，而是请周宁静吃了个午饭。麦克是个单身汉，不惧什么花边新闻。周宁静就不一样了，他让麦克在对街的私房餐厅订了包厢，唯恐在新天地吃饭遇到同事什么的。对接就对接呗，他还非要让麦克先去，自己稍后到。直到菜都上齐了，周宁静才姗姗来迟。周宁静没动筷子，一坐下便说：麦克，我很抱歉。 你干嘛要说抱歉呢？该说抱歉的人是我。还别说，我对你如何倒是四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这也没什么。难道说一个未婚男人就不能欣赏一个已婚女人了吗？ 哼，别再开玩笑了。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哦，对了，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要离婚？ 是的吧？ 是的吧？这个吧后面是一串省略号。 哼，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离婚，我没有立场，也不适合发表任何意见。我心里有许多的话要跟你说的，可是呢，现在大概有趁虚而入、趁人之危的嫌疑，所以呢，我什么都不能说。麦克说完了，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一个盒子。 周宁静一惊，麦克将盒子打开，是一块手表。周宁静知道这块表的价值，新天地就有专柜，标价17万。 麦克笑着说：你别有任何的压力，不过是一份生日礼物。 我可不能收。 麦克跟没听到似的，自顾自地说着。本来想趁着出公差带你到香港去散散心，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呢、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个安排呢，真的是非常纯粹的，不是为了给你发生点什么。是我脑子里确实有歪念头，要是我说没有，你该说我是伪君子了。当然了，我从来就不是君子，有点乱，怎么说呢？对了，我刚才讲了，有些话我现在还不能说。既然你去不成香港，我就给你准备了这份礼物。 麦克，我真的不能收。 时光易逝，年华已老，这块表是提醒你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的。 我不能。 你要不收下，我就不给你准假。当然，你可以当成这是某种威胁，不过这一点我承认。 可是我…… 戴上吧。戴上试试。麦克把表从盒子里取出来，慢慢地递了过去。宁静，真的不要压力，不过是块手表，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都在，就在你的身边。 什么？ 我是说，我希望这块表能够陪着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 周宁静细瘦的手腕上也有块表的，这块表还是他生下周子以后，方志远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不是什么昂贵的表，但也花了方志远2个月的薪水。表盘被磕破过，就因过了保修期，问了一下修理的费用，周宁静一阵肉疼，且把这事搁置下来了。那个细小的瑕疵其实只有周宁静自己能够看见，可是每每瞧见，难免又是一阵心酸。之前周宁静不是没有暗示过方志远，方志远也感觉到了。送修的事已经提了多次，方志远还说如果周宁静高兴可以买一块新的。新的不当家 哪知柴米贵呀，连花一两千块钱换块表盘周宁静都舍不得，更何况是换块新的。再看麦克递过来的这只表，小巧的表盘，纤细的表带，周宁静几乎都听得到走针的哒哒的声音，哒哒声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周宁静的耳膜。是的，这是一块好表，以周宁静现在的处境，他绝对买不起这样的表。 宁静，试试吧。麦克正殷切地看着他。 周宁静推开家门，开了灯，家里安静的有些可怕。他有些疲惫地踢掉高跟鞋，随手把包一扔，却又一脸紧张地打开包。包里躺着麦克送给他的手表，那块17万的手表。试表的时候，那种冰凉而舒服的触感还记忆犹新。表带附在手腕上，轻抚着它的质感，不由得在内心感叹这块表精致的做工。而秀美的表盘上面镶嵌着点点碎钻，像是为周宁静量身定制的。鬼使神差一般，周宁静竟收下了这块表。此刻冷静下来看着这块表，已经是追悔莫及。周宁静当然知道收下这块表意味着什么，或者他内心里有个小角落是有着那种不能与人言的期待的。因为这样的期待，周宁静觉得非常羞耻。他把手表藏进大衣柜内，却又反复把玩了这块表，眼里闪着灼灼的光，爱不释手。周宁静想要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离他远去，他何尝不想背着名贵的包，带着奢侈的表，他何尝不想让孩子去上最好的学校，和丈夫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只是事与愿违，等明天约出方志远补办了户口本，他就要和方志远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之前的梦，那未能实现的一切就要结束了。可是生活本身又有什么在等着周宁静呢？他现在一无所知。 窗外已是暮色深深了，方志远还在公司。美食城的预付款到了，虽然数额不小，但还得应付公司的一应费用，厂家那边也该支付定金了。如此算下来，难免捉襟见肘。叶枫端了茶水过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方志远抬头看叶枫说：“嗯，你怎么还没下班？” 叶枫拢了拢长发说：“啊，方总，我看你在加班，想着万一方总有什么要帮忙的呢。” 方志远笑了笑：“叶枫啊，我知道你敬业，但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呀。你看你啊，年纪轻轻的，下了班就应该去约约会啊，要不然啊，再过几年可就成了大龄剩女了。”“ 什么剩女啊，我最不喜欢这个词了，这简直是侮辱女性。” 叶枫较真的样子，那个神情有点像周宁静，可叶枫的眉眼呢又像极了百成。方志远一时恍惚了。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